外国各界人士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伟大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第一书记、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说，金正恩同志精通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，他是一位举世罕见的伟人，是朝鲜军民的一切胜利和光荣的一面旗帜。他为世界的和平与资本化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，因此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称颂他是最杰出的政治家。朝鲜友好协会主席、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说，金正恩同志全面体现白头山伟人的非凡睿智、独创的领导能力和火热的人情味，并强调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，为正义事业而斗争，胜利将永远属于朝鲜人民。